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李可， 我是马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首先来关注北京冬奥组委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20次会议召开，强调没有防疫安全就没有成功办奥。 河南周口加快灾后重建，受灾群众八月上旬已基本回迁完毕。 京津冀三地热点方面，北京环球影城开园在即，参与压力测试的游客表示体验超出预期。 天津中心城区第一座老旧房屋城市更新项目启动。 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沧州中小企业合作论坛9月1日在河北沧州开幕。 新学期将起，公安部教管局督促全面清查校车驾驶人等安全隐患。 国际电讯方面，美军用无人机炸死一名伊斯兰国成员。 驻阿美军遭袭，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要求拜登辞职。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8月27日下午，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八次调度会议、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20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71次会议召开，研究调度冬奥筹办和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指出，没有防疫安全就没有成功办奥，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把冬奥会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重来抓，最大限度降低疫情输入风险，确保如期安全办赛。 会议强调，要突出重点抓细抓实各项防疫措施，围绕严格闭环管理，就重要场景、场所、群体制定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措施，并根据疫情的发展形势动态调整完善。要把国际测试赛作为一次实战检验，按照赛时防疫政策和要求，周密组织好各场测试赛，提前进入状态，抓好赛前准备和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赛后要认真组织复盘评估，切实发现问题，改进提高，为赛时运行积累经验。冬奥组委、北京市、河北省和各协调小组要加强无缝衔接，确保赛时运行指挥体系运转顺畅高效。 记者28日从河南省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郑州市发布35日通告，对部分地区疫情风险等级进行调整，对封闭封控区域全部解除。 具体来看，从8月28日的12点开始，将27区京广路街道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自此，郑州市中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郑州市全市离郑个人核酸检测证明查验服务点撤除。 记者28日从河南省卫健委了解到，8月27日0到24时，河南省新增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7例确诊病例出院，其中本土确诊病例5例，境外输入2例。 据了解，经过升级改造和精细筹备，8月26日，郑州齐柏山医院收治了由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航空港院区转来的第一批新冠肺炎感染的康复患者。这些康复患者将在这里接受进一步的康复治疗。郑州齐柏山医院作为新冠肺炎患者定点康复医院，主要承担新冠肺炎感染者核酸转阴之后的康复和隔离任务。资料显示，这所医院的建筑面积为19300平方米，床位271张。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河南灾后重建工作的进展。河南省政府新闻办28号举办的河南省加快灾后重建周口专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这一次的洪涝灾害共造成周口市 170.5 万人受灾。目前，河南省周口市正在全力恢复受灾地区群众的生活秩序，推进受灾地区复工复产。 周口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马建平说，目前周口市 253.7 万亩农田积水已基本排除，绝收地块已改种 41.2 万亩，受灾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 267.9 万亩。此外，已完成修复蔬菜大棚及温室2049个，面积6607亩。补免补房续畜 21.6 万头，196家受灾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 据了解，为了及时消除贫困村脱贫人口返贫致贫的风险，周口市及时向受灾较重的 3.15 万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发放生活补助220.5万元，实行转移就业和公益性岗位安置2162人，优先为因灾损坏的178个扶贫产业项目安排恢复重建资金1943万元。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发布汉江上游丹江口库洪水蓝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汉江流域发生洪水过程，8月28号12时丹江口水库水位达到了 163.67 米，入出库流量分别为4650立方米每秒、5880立方米每秒，襄阳站水位达到了 65.49 米，黄庄站水位涨至 47.19 米，仙桃站水位涨至 33.87 米。 考虑到预见期降雨，预计未来三天，汉江上游丹江口水库将发生入库流量在10000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洪水过程。汉江中游黄庄河段水位即将限峰转退，汉江下游的仙桃河段水位仍有 0.5 米左右的涨幅。 陕西省气象台28号11时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受高空槽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共同影响，预计到29号11时陕西关中东南部局地、汉中东南部、安康、商洛有中到大雨，其中汉中东南部局地、安康大部、商洛大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气象部门提示，强降水影响区域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请相关部门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关注当地的预警信号和短期的预报，适时采取应急措施。也提示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关注当地的情况，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再来关注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北京环球度假区。北京环球影城将于9月1号开启试运行，这也意味着距离开园的日子是更进一步了。近期已经有部分市民提前参与了环球影城的压力测试，那他们的感受如何呢？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北京环球影城共有七大主题景区，包括了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小黄人乐园、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变形金刚基地、未来水世界和好莱坞。内测期间，极具中国元素的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吸引了不少亲子类型的游客。陶女士就说， 因为有小孩嘛，我觉得那个很适合亲子，就是家庭出游。然后像里头它那个，因为它是一个全室内的景区，就是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暴晒都不会影响的。然后还有它里头那个神龙大侠之旅啊，要旋转武侠，还有灯影传奇、阿宝功夫训练营、智慧仙桃树，我觉得这些项目就是它很丰富，而且都比较好玩，而且对孩子来说比较友好，也不是那么的刺激。 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也已经被不少哈迷种草，即便在压力测试期间，仍可以看到不少身着各学院院服、手拿魔杖的粉丝在景区内互动拍照。游客潘先生说， 最喜欢的还是哈利波特这个骑乘项目，它能把你带回到这个电影中的一个片段，而且这个各种骑乘设备就是玩起来非常的酷，非常的刺激，我觉得这个还会再来玩的。 各种游乐项目以外，疫情之下安全也是不少人关注的重点。据了解，园区设置了1023个免洗消毒液点位，而在游览时一米线标志、中英文广播提示乃至工作人员都在无时无刻提醒游客佩戴好口罩。游客江女士告诉记者， 园区里的疫情防控还是管得挺严格的，就是我们在进入到室内的商店的时候，他们都会要求我们出示北京健康宝。我口罩戴的稍微想要就是摘一点的时候，其实就会有工作人员 过来提醒，温馨提醒说麻烦就是口罩还是需要戴上的。对，我试过一两次但是都被发现了，他们都有过来提醒，所以我觉得对这点上面做的还是不错的。 日前，位于天津市和平区嫩江路片区的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工程正式启动，这也是天津市启动的首座中心城区老旧房屋城市更新项目。天津市逐步推进老旧房屋改造提升和城市更新工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肖迪的报道。 在和平区鞍山道与嫩江路交口位置的施工现场，挖掘机向地下开凿，现场正开展房屋的地基施工。据了解，嫩江路旧楼片区有两层楼，生活着99户居民。这一片区是在解放前建成的普通房屋，属于没有文物价值的老旧危房，楼内没有暖气，几户人家共用一处厕所。这次城市更新工程将楼内居民全都迁出，危楼拆除铲平后在原址重新建设。天津住宅集团嫩江路片区改造项目经理李培说， 原来老楼所有的厕所和厨房基本上有7-8户是会共用的，通过这次更新呢，达到每户有独立的卫生间和独立的厨房。原来的楼里面是没有采暖的，而且这次全部改成了地采暖供暖。我们计划是明年的5月初让老百姓正式能回来入住。 据了解，嫩江路旧楼片区位于天津海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区内，重建后房屋的建筑风格、建设面积和高度都要与原先基本相同。和平区创新招法，满足还迁群众的实际需求。除了嫩江路片区外，和平区还将在多个老旧房屋片区推进城市更新改造。和平区住建委副主任张华刚介绍说， 我们初步确定了8个试点片，包括解放路大兴华里、苏德老里、辽宁路片区，还有河北路45号、兆丰路加文兴里。本着先解决老百姓需求愿望最强烈的重点，还是解决民生问题。 前不久，市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天津市老旧房屋、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和城市更新实施方案》，方案中提出统筹推进老旧厂区、老旧街区以及相应的老旧房屋、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城中村等存量片区城市更新改造项目。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的情况，27号召开的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发布会上，传出的消息显示，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沧州中小企业合作论坛将于9月1号在河北沧州开幕。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冯烨发回的报道。 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龚晓峰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沧州中小企业合作论坛是工业和信息化部、河北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国际性论坛，旨在打造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中小企业合作的重要载体。 中国中东欧国家中小企业合作论坛始于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以产业合作为基础，聚焦中东欧国家特色产业，携手打造了通用航空、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农产品深加工及酒品酿造、环保技术和设备、制药和生物技术等多个重点产业集群。 沧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向辉介绍，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沧州中小企业合作论坛将于9月1号在沧州市举行，并在16个中东欧国家和河北省其他兄弟市分别设置分会场。 第三届论坛以新动能、新篇章、新未来为主题，定于2021年9月1日在沧州市的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拟定参会规模约700人，共邀请了7名中东欧国家的副部级以上领导，以及10个中东欧国家的驻华使节、14个中东欧国家地方的州市的和国内外500余家企业商协会代表。 本届论坛将设置开幕式、主旨论坛、项目签约仪式、中东欧进出口交易会网上巡展4个阶段活动。目前论坛的组织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副主任田永斌： 我们制定了完善的服务借贷方案，明确了专人负责联系跟进中东欧国家重要嘉宾及客商，确保每个中东欧国家都有专门的服务组进行对接。 北京市教委27号召开全市基础教育校长大会，上万名中小学、幼儿园书记、校长、园长、副书记、副校长、副园长分别在主会场和215个分会场参加了会议。聚焦双减落实，北京将全面启动教育教学质量提升行动。 今年以来，北京市率先在全国启动双减专项治理行动，明确治乱、减负、防风险、改革转型促提升的工作主线。校内校外双向发力，线上线下同步治理，教育内外齐抓共管，取得阶段性成效。 即将到来的新学期，北京市教委要求各学校要充分发挥学校育人主阵地作用，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规范教育教学秩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高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质量，做好幼儿园规范办园，加快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全面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深化义务教育校长教师交流，推进互联网加基础教育。 为落实北京市双减工作，面向社会人员举办的2021年北京市中小学师生专场招聘会27号在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举办，提供教师岗位366个。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大简历了吗？应聘什么学科呢？ 数学。 在很多学校摊位前，应聘人员排队递交简历，和学校工作人员面谈，寻求就业机会。本次招聘会面向社会人员举办，16个区及燕山教委和学校共132家单位提供教师岗位366个，在区域上覆盖全市各区学校，在学段上涵盖中学、小学、幼儿园，学科分布也非常广泛，都是事业编制内专任教师岗位。其中，东城区提供26个教师岗位，东城区教委人事科副科长殷仁亮介绍， 中学教师岗位21个，小学教师岗位5个，涵盖了我们东城区的7大教育集团，像二中啊、五中啊、171中学、锦山学校、石家胡同小学、广渠门中学、汇文中学，希望吸引符合条件的优秀人才，特别是民办培训机构的优秀的有学科辅导经验的老师。 招聘会上，北京市育英学校人力资源中心主任宋宏宇收到了不少简历。 目前提供了初中数学的岗位，还有现在双减背景下的课后服务相关岗位，投的简历还是挺多的。机构的老师学历本科、研究生，工作经验3年到5年的居多，有一线的教学经验，从简历上看应该能顶岗上课。 多家招聘单位表示，招聘会后会组织应聘人员面试试讲，如果应聘成功，学校还会组织专门的培训。各区教师招聘公告和岗位信息已发布在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网站，应聘人员可以登录进行报名。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双减工作推进以来，本市为广大培训机构转型升级提供了主动的对接服务。 除此之外，面向双减的未来深度的这种治理，特别是治本之策，在客户3.5的服务当中，在线上线下的答疑和辅导当中，可能我们会跟培训机构的转型升级也能够主动对接起来，提供更多的合作空间。 7月24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随后，北京出台了一系列实施细则，落实双减政策。那北京地区校外培训机构的执行情况如何呢？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进行了走访调查，一起来听报道。 近日，记者以给孩子报名数学辅导班为由，走访了北京市各个区多家校外培训机构，发现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存在不按照政策规定开办培训课程的情况。其中，金博教育一位自称负责招生的董老师在向记者推荐课程的时候表示，9月开学后依然可以安排初中生在周六日进行学科培训。 因为我们毕竟还有一些老学员在北京这一块啊，就是有24家校区，将近有1000多个学员吧，所以呢，我们也是为了满足家长的需求，在这个没有这个我们教育机构 logo 的这个地方去上课。 当记者追问如果遇到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时该怎么办，这名工作人员也给出了对策。 举报啊，如果一旦啊出现这种现象的话，我们很快我们就会再调整一个地方，比如说咱们金宝街附近的校区，我们不止在这一个校区里，就是一个固定的场所，我们有好几个。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除了在招生时明目张胆表示在周六日可以开设学科辅导外，还有的机构采用比较隐蔽隐晦的方式开设课程。例如位于朝阳区的精锐高端辅导北辰校区，一名自称学业规划师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 电话里我就告诉您是托管。 那他这个托管也是有老师进行辅导的，对吧？ 嗯，是的。 那针对一些培训机构违规开设学科类培训的情况，有关部门又将实行怎样的监管呢？记者询问了北京市各区的教委，其中朝阳区教委的工作人员表示， 会去贯彻执行，逐一落实不同的情况，我们开展不同的核查工作。我这边的话会把您的这个问题做记录和上报，我们这边也会高度重视。 东城区教委民办教育科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 双减政策它是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的，说明很多部门都在介入这个事情，很多部门都在参与这个事情，所以它不是光教育部门一个问题，教委没有处罚权。现在我们有这个工作专班，各个委办区都会进入这个专班进行工作，进行联合执法。 丰台区教委公布了2021年秋季学期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包括丰台区上学堂文化培训学校、丰台区华英培训学校等共12家。8月28号，丰台区教委以致家长一封信的形式发出提示，家长们要正确认识校内教育和校外培训的关系，切不可跟风攀比，给孩子增加过重的校外负担。 丰台区教委提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应取得区教委颁发的办学许可证以及经审核批准恢复培训的告示牌，机构提供的合同应是教育部和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机构收费标准对外公示，一次性收费不超过3个月或60课时，鼓励培训机构先培训后收费并随时退费，机构公开承诺书在显著位置张贴，对教师任职资格信息不超纲超前培训，培训结束时间不早于下午5点半且不晚于晚8点半，不留作业及纳入资金监管等进行公开承诺。 再来关注服贸会方面的消息，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2号到9月7号在北京举办。记者28号从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组委会了解到，在即将举行的专题展上，各银行和保险机构将纷纷带来创新产品和服务。展会现场还将开通一条数字人民币大道，让观众在现场体验数字货币便捷购物。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3号到7号在北京首钢园区10号馆、11号馆举办。本届展会以绿色北京、开放金融为主题，设置了总部金融、国际金融、两区金融、数字金融示范区、科创金融等八大展示主题。其中备受关注的数字人民币将在服贸会召开期间亮相数字金融嘉年华活动。丰台区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将联合六大行及蚂蚁、腾讯、京东、华为、紫光、国威等机构联手打造数字金融示范区，活动现场还将开通一条数字人民币大道，打造文创、无人超市、移动便利店、工艺美术品、畅销书籍、劳斯号等消费场景，让观众现场体验数字货币便捷购物，以趣味性、互动性和体验性提高大众对数字人民币的认知度。在金融科技应用上，更多创新场景紧贴民生，比如招商银行将带来 3.0 Plus 网点，这一全新网点通过用户体验地图的分析方法，采用科技加人文的设计语言而建成。厅堂采用多功能组合设计，智能设备、电子屏等设施嵌入造型包装或家居设计，全面提升客户体验与员工体验。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将展示金融加生活生态圈建设的重要成果——邮储食堂。通过现场互动体验屏，参观者可以了解邮储食堂的热门商品。微众银行是首家参展服贸会的互联网银行，在展会现场将特设充满未来科技感的数字光影展台，展示微业贷等明星线上金融产品，观众可以亲身体验从申请到审批的智能流畅流程。而作为行业的第三代金融云，京东金融云将以智能客服为切入点，带来全量的金融业解决方案，智能柜员矩阵，依托多模态、情感智能、智能打断等一系列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包括自主应答、主动服务、智能工作台、客户洞察等全流程服务。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2021年服贸会的论坛会议活动基本确定，将举办5场高峰论坛、193场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以及8场编会。 服贸会执委会会展活动组会议组组长张浩成介绍，5场高峰论坛由商务部、工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纪旅游城市联合会等举办。高峰论坛分别围绕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开放合作、数字新生态、振兴世界旅游等开展交流研讨，对全球服务贸易战略性、结构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对向来车的人产生眩晕感，停坑直接危险的，都是法规明令禁止的。现有的规定是要求20日内恢复车辆原状，7日内到执法站处以500元人民币的罚款。 交警提示广大摩托车骑友，骑行前请提前了解道路和天气情况，不驾驶非法改装车辆，杜绝酒后驾车、超速、逆行超车等严重违法行为。 电力工程是重要的市政工程，在北京石景山有2处电力项目即将开工建设。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发改委批复山西12姓之110千伏线路入地工程及张鲁110千伏线路入地工程项目申请报告，项目将通过实施电力架空线迁改，满足后续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开发建设及周边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 西黄村棚户区改造土地一级开发项目、衙门口地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都是北京市重点棚户区改造工程。棚改项目建设为原本居住环境较差、住房条件不佳的居民提供安居之所，两个电力项目的实施为后续棚改项目建设提供必要的电力条件，也将更好地保障未来周边居民的用电需求。 此外，两个电力项目还将落实节能环保理念，制定资源节约方案，通过选取绝缘材料、非磁性材料等降低电力损耗。关注3D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新学期即将开启，记者28号从公安部了解到，公安部交管局部署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集中开展隐患清理，督促中小学、幼儿园及校车企业对校车开展一次安全检查，全面清查校车驾驶人和校车行驶路线的安全隐患，严禁不符合条件的车辆和人员提供校车服务。 公安部交管局要求全面摸排学生乘车情况，督促严格使用合格的车辆和人员接送学生，严禁超员超速等违法行为，通过增设临时执勤点、联合开展检查等方式，加强路面管控，严查超员超速、不按审核路线行驶以及非载客车辆违法载人、社会车辆不礼让校车等交通违法行为，深入开展知危险、会避险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上好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 工信部近期重点针对 APP 违规索取权限、开屏弹窗信息骚扰用户等问题进行了回头看，对仍存在问题的 APP 包括2021年第6、7批进行了公开通报，下架了67款没有按照时限要求完成整改的侵害用户权益的 APP， 其中包括蜻蜓 FM、 汽车头条以及换图标等。同时，工信部还通报了2021年第9批没有按照要求完成整改的210款 APP， 要求其在9月1号前完成整改。 记者28号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为深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构建诚信网络，建设网络文明，中央网信办在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上线运营3周年之际，于8月26号到9月3号期间举办聚辟谣之力、扬文明之光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在活动期间，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中国文明网、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还将联合发布《抵制网络谣言，共建网络文明》倡议书，号召严守传播秩序，完善治谣格局，共建网络文明，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于2018年8月29号正式上线运行。三年来，平台累计受理各类谣言举报线索50000余条，协同有关各方联动发布权威辟谣信息1.6万余篇，初步形成传播力强、影响力大、覆盖多终端、多账号的联合辟谣矩阵，成为我国网络谣言举报受理、核查辟除的主渠道和权威平台，为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宇在日前举行的专利审查工作座谈会上表示，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审查周期压缩到了 13.3 个月，发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压减到了 19.1 个月。未来要以国家需求和用户体验为导向，更好地推进专利审查工作，提质增效。 申长宇表示，专利审查是专利保护的源头，向前激励高水平创造，向后促进高效益运用。国家知识产权局大力加强审查能力建设，不断创新审查工作模式，动态完善审查标准，持续推进便利化改革和减费降费，严厉打击非正常申请，审查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稳步提升。 为了更好地推进审查提质增效，申长宇表示，要持续推进审查工作理念更新、技术革新和工作创新，树立国家需求导向和用户体验导向，加快审查系统智能化升级改造，探索实行差异化的审查政策。要着力强化制度、组织、作风等综合保障，为专利审查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再来关注东京残奥会方面的消息。东京残奥会27号结束了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军团成绩突出，一日狂揽11枚金牌，其中田径拿下4金，举重、游泳分别夺得3金和2金，自行车和轮椅击剑各获1金。目前中国队以19金、10银、14铜的成绩位居奖牌榜首位。 27号是本届残奥会田径项目的第一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金牌丰收，还两次打破世界纪录。2016年里约残奥会女子100米、200米 T35 级双冠军得主周霞以 13.00 秒的成绩成功卫冕了100米项目，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田径首金。本次比赛，周霞将100米的个人成绩提高了 0.66 秒，取得了较大突破。 在田径女子200米 T37 级决赛中，23岁的中国姑娘文小燕夺得金牌，并以26秒58的成绩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在女子铁饼 F55 级决赛当中，里约残奥会这一项目的冠军董飞霞卫冕成功，夺冠成绩26米 64， 比里约的夺冠成绩提高了1米 61。李东东在男子跳远 T11 级决赛当中跳出了6米47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获得了金牌。 此外，在男子100米 T47 级决赛中，本届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王浩以10米74的成绩获得第四名。虽然无缘领奖台，但他打破了这一级别的亚洲纪录。 在游泳赛场上，中国健儿同样表现出色。男子蝶泳50米 S5 级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涛、王李超和袁伟毅包揽了前三名。在女子50米蝶泳 S5 级决赛当中，卢东以39秒54获得了冠军，他的队友程娇获得了第三名。 在场地自行车男子 C1-3 级1000米个人计时赛中，中国选手李章玉以1分03秒877的成绩获得金牌，打破了 C1 级别的世界纪录。在重剑团体比赛中，由边境谭淑梅和荣静组成的中国女队以40-17战胜乌克兰队，夺得金牌。中国男队则以39-45负于俄罗斯，获得银牌。 28号，乒乓球、田径、举重、游泳等赛场将进行多项决赛，其中在28号，东京残奥会乒乓球项目迎来了第一个金牌日。在男子单打 TT3 级比赛当中，中国队选手冯潘峰以3-2战胜了德国队选手，夺得了冠军。 在举重比赛中，首次参加残奥会的齐永凯在男子59公斤级比赛中夺得冠军，第四次参加残奥会的刘磊获得男子65公斤级金牌，32岁的胡丹丹获得女子50公斤级的金牌。其中齐永凯是河北省丰润级选手，他以187公斤的成绩为中国代表队夺得了第九块金牌。一起来听报道。 在唐山市丰润区左家坞村，得知齐永凯夺冠的消息，他的妈妈和奶奶紧紧抱在一起，喜极而泣。一直守在齐永凯家里等候消息的启蒙教练匡宝泽老师介绍，齐永凯是当时学校里唯一的残疾孩子，但是孩子乐观向上的性格、灵活的动作和较好的爆发力吸引了他。经过与市体校专业教练咨询，鼓励引导孩子走上了举重之路。 首先作为一个老师，我先祝贺齐永凯同学在日本东京残奥会上取得金牌，为国争光。齐永凯同学取得的成绩，先天的条件和后天的付出是分不开的，希望他在今后的体育生涯中再创佳绩，为国争光。 这么多年孩子从未说过苦，提到齐永凯的成长之路，妈妈陈树清的眼泪就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据介绍，齐永凯是天生残疾，为了给他找一条出路，2014年家里虽然心疼，但也狠心将他送到了市体校参加举重训练。 在教练的指导下，当年齐永凯便在河北省第八届残运会暨第四届特奥会举重比赛项目中崭露头角，之后在国内国际的多次比赛中获得59公斤级举重冠军。 我都想跟我儿子说，儿子你太棒了，你为国争光了，这个阶段的这个最大的奥运之梦实现了。我们的孩子已经一年半都没回家了，我真是太想他了，人也认识，回来以后我们家孩子最爱吃的羊肉串鸡羊排了，这回来我一定一定的好好犒劳犒劳他。 齐永凯的弟弟， 我哥是左冠，作为他的弟弟我感到十分自豪，同时我要努力学习，和他一样为祖国争光。 闻讯赶来的祖林右社亲戚朋友还专门制作了热烈祝贺齐永凯东京残奥会夺冠为国争光的条幅。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情况，首先来关注阿富汗的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说，美军当天以无人机空袭的方式炸死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的一名策划者。美方没有说明这名伊斯兰国成员是否策划了26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的爆炸袭击。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美军在阿富汗南格哈尔省实施这次空袭。南格哈尔省位于喀布尔以东，与巴基斯坦相接。美国国防部一名不公开姓名的官员告诉美联社，这次行动由美国总统拜登批准，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下令。 另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军从中东地区出动了一架收割机无人机，袭杀伊斯兰国一名袭击策划者。这名伊斯兰国成员当时呢正在和一名同伙在一辆车内，据信两人都被炸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去年1月份在伊拉克袭杀伊朗高级将领卡西姆·苏莱曼尼使用的也是收割者无人机。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外26号发生了两起爆炸袭击，致使大量阿富汗平民和13名美军士兵死亡，是10年来驻阿美军伤亡最惨重的事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多名共和党籍议员炮轰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对阿富汗的政策，有人要求他辞职或提议对他发起弹劾程序。 特朗普26号表示，喀布尔机场附近的自杀式爆炸袭击是本可以避免的悲剧。最近一段时间，特朗普就阿富汗局势屡次批评拜登政府，拜登则把美方从阿富汗紧张撤人归咎于特朗普，称后者在任时与塔利班商定撤军协议，他只是遵循既定的承诺，还把特朗普所定的撤军期限推后了几个月。 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本月17号发布的联合民调结果显示，拜登的支持率下滑了7个百分点至46%，是他1月上台以来的最低。路透社解读，从长期看，拜登民意支持率下跌或许只是暂时性波动，判断塔利班重新掌控阿富汗对拜登执政的负面影响为时尚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民调反映出美国国内对拜登政府对阿富汗政策普遍不满。 美国政府27号说，美方不急于以任何形式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美国国务院同一天表示，塔利班请美方继续向阿富汗派驻外交人员。塔利班要求所有在阿富汗的外国部队8月31号前离境，承诺组建一个能够得到各方接受的包容性政府，正在与阿富汗各方就组建政府进行协商。 美国总统拜登20号告诉媒体记者，美方将与其他国家商量为承认塔利班政权可能与其合作设定严苛条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27号说，塔利班请美国政府在阿富汗保持外交存在。他说，塔利班已承诺提供安全和保护，但美国需要得到进一步的保证之后才会有所决定。 法国和西班牙政府27号分别宣布结束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撤出各自公民及相关的阿富汗人的行动。法国国防部长帕利27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说，法方在8月15号开始的撤离行动已经于当天傍晚完成。法军撤走了大约3000人，包括2600多名阿富汗公民，他们得到了法国的庇护。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法方撤走的阿富汗人大多曾为驻阿法军服务。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7号早些时候宣布，西班牙撤离任务完成。西班牙以17架次的航班撤出了2206人，其中大部分是曾为驻阿西班牙军队和大使馆、欧洲联盟机构以及美军工作的阿富汗人。路透社报道，参与在阿行动的近20年中，西班牙向阿富汗派出了约2.7万名军人， 共有102名士兵死亡。丹麦、比利时和波兰等国先前宣布完成从阿富汗撤离行动。 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迪尼打算在28号在首都巴格达召开一场地区峰会，希望缓和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参加会议。 一些分析师说，阿富汗战争持续20年，以塔利班重新掌权、美军仓皇撤离收场，令海湾阿拉伯国家愈发担心美国靠不住，继而试探与伊朗改善关系。伊拉克扮斡旋方，希望借此提升国际地位。 路透社解读说，一个有利于对话的因素是阿富汗局势巨变。美国在混乱中结束持续20年的战争，塔利班重新掌权，令长期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沙特等国进行忧虑。 有利于对话的另一个原因是，沙特担心美国寻求重新加入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可能最终同意放松对伊朗的制裁，因此沙特需要直接与伊朗接触，掌控紧张局势，同时坚持在安全问题上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施压。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越南卫生部27号晚间发布的数据显示，越南当天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2920例，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新增死亡病例386例。截至27号，越南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41万例，累计死亡超过了10000人。 胡志明市7月9号起实行最严格的防疫措施，包括限制市民出行、暂停非必要服务和大部分公共交通等。这些措施将持续至9月15号。7月26号起，胡志明市市民每日晚6点到次日6时不得外出。 越南去年较好的控制住了第一波疫情，但是新一波疫情在今年4月底爆发，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尤为严重。越南的疫苗采购和接种计划推进较为缓慢。越南卫生部数据显示，截至27号，共有223.5万人完成了全程疫苗接种，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大约2%。 开学在即，奥地利政府25号宣布，中小学所有师生无论是否已接种新冠疫苗，开学头3周每周必须接受3次的新冠检测。 德新社25号以奥地利教育部长法斯曼为消息源报道，相较于去年学校定期开展快速抗原检测，新学年每周例行的检测当中有一次将采用更加精准的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另外，为了防止学校因疫情关闭，政府还打算建立早期的预警系统，经由分析学校附近的污水处理设施的废水样本，尽早的获知感染趋势。 目前，奥地利4个州的7天感染率较高，均超过了100。另外，儿童和青少年的感染者比例明显高于总人口感染者比例。 日本媒体27号援引莫德纳疫苗西班牙生产商的话报道，混入异物的新冠疫苗仅送到了日本。按照这家企业的说法，疫苗中混入的微粒物质不影响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莫德纳疫苗由美国药企莫德纳公司研制，西班牙罗维制药公司是生产商之一。依据两家公司签署的合同，位于马德里郊区的一家罗维工厂负责莫德纳疫苗的最终灌装，疫苗原液由一家瑞士公司生产，最终成品供应美国以外市场。 罗维制药公司发表声明说，发现微粒物质的某些疫苗属于同一批次，仅被运往了日本。问题源头可能出现在了工厂的一条生产线上，公司正在与卫生部门合作，就此事展开调查。 日本媒体26号报道，本月16号以来，位于东京都埼玉县、茨城县、爱知县和岐阜县的8处新冠疫苗接种中心，在39支尚未使用的莫德纳疫苗药瓶中发现了异物。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日本政府27号向美国方面抗议，不满驻日美军在没有事先征得日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向下水道排放含有有机氟化合物的污水。日方认为有机氟化合物对人体健康有害，但美方表示排放的污水已经经过了处理，相关物质含量低于日方的标准。 冲绳县富知市谢花喜一郎27号与驻日美军高层会面后，向媒体记者证实，美方26号已经把大约6.4万升污水排放完毕。按照美方说法，这是为了避免污水日后的意外泄漏。 体育方面的消息，英超曼联俱乐部27号十分着急地宣布，他们已经与意甲尤文图斯就 C 罗转会达成了一致，期待这位葡萄牙巨星时隔12年再披红魔战袍。